在不眠的夜晚独自

你。 爱是个野东西，它让我的心变成了谈恋爱的机器。谁遇见你，连大人也会认输，也会怎么是你？我只想问，为什么喜欢你？ 我已喜欢你。 也许你并不是我。 的同时以我该离开。哦，爱越没有发生越是期待，可能的未来舍不得更爱，要被期待需要被爱。哦，感到我存在不是静态，爱越没有发生越想期待，不要草率匆匆的说